身份给你慰问，同时做失恋者也好，我与你都总算亲。你的开心我会故作开心，至少心声比较接近，只怪自己口不对心，更怕你开始过敏。无情人坐对孤错，暂时度过坎坷，苦海中不知独处，至少互相依赖过。行人路里穿梭，在旁为你哼歌，你永远并非一个。无人时别你亲疏，二人站这星火，这分钟仿似伴侣，至少并非孤独过。若平复你风波，便和睦似当初，你痛了先需要我。见你欢欣，我会尽快抽身，维持在一公尺远近。今晚自己哼一句歌，去替我自己秘密。无情人做对过错，暂时度过坎坷，苦海中不知独处，至少互相依赖过。